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，我们继续说圣诞节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姜饼小人传奇》。讲完了姜饼小人的故事呢，妞妞来给大家讲一段姜饼小人传奇。这段传奇啊，是由几个系列故事构成的，不是姜饼小人的正传，但却跟姜饼小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。故事一，姜饼变变变。活动当天啊，俱乐部给每位小朋友都准备了一个小面团，让孩子们呢自由发挥，捏出自己喜欢的任意造型的小姜饼。妈妈们和宝宝们啊都可高兴了，一拿到面团呢就兴致勃勃地捏开了。首先呢，两个人先凑在一起商量一下我们究竟捏什么，然后呢妈妈和宝宝再分一分工，你捏什么我捏什么，捏好后再拼到一起，这样啊我们的作品就完成了。妈妈和宝宝在一起就是灵感无限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呢，就有几位宝宝招呼妞妞去欣赏他们的作品了。如萧是第一个完成的，小家伙捏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小海星。琪琪和如如呢也很快，一个捏了一个小人的造型，就是没看出是男孩女孩。强强啊捏了两朵大蘑菇，这是妞妞认为的，但是后来呢，据强强说他捏的是小蝌蚪。在这里啊，妞妞要说一声对不起啊。慧慧和晶晶还有小聪聪的作品也都很棒，工序最复杂的就是我们的雨鸣了。小家伙一开始说要捏蝴蝶，于是呢又是小触角又是小斑点，那叫一个呕心沥血。最有大将风度的是我们的雨辰，所有的小朋友都完工了，我们的雨辰依然在跟妈妈讨论着造型的问题。那个小面团呀就只好耐心地做预备役，暂时在小家伙的手掌里被揉捏成了各种不规则的形状。当然最后我们的雨辰交出的作品可是非常棒的，你可以说那是一个长得很像向日葵的太阳，也可以说呢是一株长得很像太阳的向日葵。故事二，贝贝结婚了。听完了姜饼小人的那个故事呀，妞妞让大家想一想自己想要捏一个什么造型的姜饼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小贝贝走了过来，在妞妞耳边说，妞妞姐姐，我要把这个姜饼送给乐乐。妞妞点点头笑着说，好呀，乐乐是你幼儿班的好朋友对吗？贝贝点点头又凑到妞妞耳边说，而且呀我们结婚了。妞妞一愣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于是贝贝继续解释道，真的，上周在幼儿班的阳台上我们结婚了。我望了望贝贝妈妈，贝妈妈耸耸肩表示自己对此毫不知情。妞妞扭过脸望着贝贝，小家伙 一脸认真的样子。妞妞对他眨眨眼睛，也凑到了他耳朵边上说，真好，结了婚呢你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对不对？贝贝使劲的点点头，冲着妞妞开心的笑了，似乎很高兴妞妞听懂了他的表达。妞妞想起了一个故事，妞妞有一个好朋友，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，妞妞几乎每周都会到他家里做客，小家伙可高兴了，一到周末就会不停的问妈妈，妞妞什么时候来。妞妞呢也非常期待跟他一起玩，可是有一个周末呀，妞妞去看望一个叫做大撸的好朋友，所以呢没有按时赴约，直到第二天才匆匆赶到。小家伙有些失落，撅着嘴问，大撸是谁呀？当时因为在做别的事情，妞妞没有及时回答他这个问题，于是呢小家伙就跟这个问题拧上了，瞅着空子就问一句，大撸是谁呀？直到妞妞说，大撸是妞妞的一个好姐姐，小家伙这才罢休。后来呢妞妞跟一位好朋友说到这个故事，好朋友笑着说，呵呵，这个小家伙一定是把大撸当成另一个小朋友了。 妞妞当时真是暗挑拇指呀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永远不能用大人的思维去考量孩子们的感情。贴心的交流不仅是面对面的，更重要的是要进入对方的思维，站在对方的思路和立场上去想一想。成年人和孩子们的交流也是如此呀。故事三，缘妙不可言。许多妈妈呀都很喜欢那个姜饼小人的故事，都说很感人。 QQ 妈妈就是其中一位，因为一开始没赶上听故事，所以呢到该回家的时候， Q 妈妈还拉着强妈妈要求听一听这个故事。一旁的 Q 爸催促说，哎呀咱们该走了，结果受到了 Q 妈的严厉批评，别急，这听故事呢，你也来听听。你说 Q 妈这着迷程度。听完了强妈妈讲的故事呢， Q 妈激动万分地说，嘿，你说巧不巧啊，我今天在这里啊遇到了我的初中同学，你知道吗，自从这个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，今天是第一次重逢，太不容易了，真是托了姜饼小人的福呀。这个故事呢是强妈妈告诉妞妞的，妞妞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一个细节来作为姜饼小人这个故事的后续，似乎是一种回声一般的呼应，有一种功德圆满的感觉，真的很好。妞妞想起了一部电影的名字，缘妙不可言。这些呢就是姜饼小人带来的传奇故事，说是传奇其实不过是发生在身边的一些生活故事。应该说姜饼小人触动了我们的某些情愫，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生活中的那些动人的细节，捡起了那些久违的感动。